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和北京文艺广播联合举办的评剧之友大赛第七场复赛的部分实况录音。 大家知道，在今年我们的这几场复赛当中，我们选手们唱的选段呢，一般都是在文革前的戏的选段比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唱我们新时期的唱段的人呢就不是很多了。比如说曾经有人唱过刘平老师创演的米酒歌的选段，有人唱过古文乐老师创演的水冰星抗婚的选段。这个原因呢，我想恐怕一个是宣传方面的原因，大家不是很熟悉，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我们在新时期的唱段确实无论从音域的宽广上还是在板式结构的完整复杂上，都是和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或者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所以这次当有一个选手说报名要演唱高山下花环当中我是母亲不孝子这段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为他捏一把汗，说他能唱吗？没想到经过预选以后，大家都非常兴奋，认为他，哎呀，简直这样的条件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他就是下一个选手，他是北京的一名出租司机，他的名字叫王宝明，他为大家演唱的是高山下花环的选段《我是母亲不孝子》，有请王宝明。 我是母亲不孝子，干受责罚， 怒火万丈，把 我曾是他无聊归期，忘记了团聚未归期呀。没见过父亲的小盼盼，对不起，白发小小，老人家掩护我，牺牲在珠峰下，怎不叫人催着心肝，催着心肝泪融满。来净化战友的英雄行为，把我的思想来冲刷，国门前红旗下，对祖国对母亲把誓言发，是做前辈好后代，不做骄子靠门打，宁为大海一滴水，不做小臣浪里沙，见证了在巍巍里七荣太郎神爪牙，见证了祖国成一支，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先担心生生死死保卫中华。 三号选手的演唱，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她带来的曲目是《秦香莲》中的选段《见皇姑》。 Yeah. 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十五号选手，他叫郑国英，他是我们崇文区文化馆选送的选手。他为大家演唱的是一个传统戏《杜十娘》的选段《闻听此言》。好，有请郑国英。 所有参赛选手的演唱就到此告一段落了。现在是我们的评委正在紧张的打分算分，然后到最后我们要向大家公布今天的比赛结果。那么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请他们暂时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下面呢又到了观众特别期盼的，也是我们每次都要有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就是今天的嘉宾演唱。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上台为大家演唱的嘉宾是 中国评剧院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宋丽。 大家知道宋丽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演员，她能够演唱很多流派的唱段，比如说小派小俊廷、韩派韩苏兰、白派白玉霜，这些流派的演唱她都能够非常高水平的把它表现出来。那么今天他给大家演唱的第一段唱段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派的唱段，叫做小女婿的选段小河流水， 请大家欣赏。 有请宋丽。 有请。 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再想为大家演唱一段小尊廷老师的代表作《打金枝》选段《劝万岁》。 请封，为咱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去？ 谢谢观众的盛情，宋丽老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 因为好久没用这个伴奏带了，自己唱也抓着贼呢，但是今天这场合呢非常愿意为大家唱。刚才呢把韩少云老师、小醉婷老师代表作都唱了，接下来呢我想，因为我从小做科的时候也跟花淑兰老师学过，花淑兰老师呢可以说这段唱是他的亲授啊，那么我为大家演唱一段就是传统段子三节裂绣鞋。谢谢。第三个， 秀那个牡丹开花，蝴蝶儿到二十秀和 花雨爱有本那个真主流，三十二绣了蜜蜂残菊，花个嘴就透了那个四十二绣啊，喜鹊儿能美展翅探头，绿缎子围腰金丝线锁头，丝线搓绳又把口收，千件真那个后跟厚，后跟肥那个千件瘦，当中好似一个旋门楼，斜后跟又把那云字来扣，斜尖上又把那花草儿绣，绣两朵荷花蜻蜓儿斗啊，不亚如一对叫的什么彩莲舟，我问一声是到底主，姓字名谁和人家的后，你是我的良民这的狼头，你不怕苍天睁开双眼，就像这个样的人呐、也就该发脾弯眼砍掉儿的头。张春莲素八就在大堂，青天的老 大家演唱的是中国评剧院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泰老师、魏荣元老师的亲传弟子，我的主持搭档李维全老师上场。 说实在的，很早就想为大家唱，因为这样一个和观众贴得这么近的这样一个活动，为大家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为什么原来没唱呢？因为每次主持啊，这个说话和唱不一样，完了声音就横了，再一唱起来就怕唱不好。那么今天是复赛的最后一场了，我给大家一定要唱一次，也希望大家听的时候能够多多包涵。我给大家首先演唱的呢，是我的老师魏荣元先生在夺印当中创建的一段唱，大家非常熟悉的黑鱼嘴。 家 叫我孤孤单单踌躇在湖岸，黑雨嘴边我进退两为难，回往事心如马乱，我周身颤抖，陈有才，陈有才呀，你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啊？我本是黑雨嘴边一穷，祖祖辈辈在地主长传，这湖岸每一颗沙子都要我陈家的血和汗，黑雨嘴上就到岸，这弯弯我的脚印儿在上边，我的爷爷劳苦了一生，临死悲喜倦，我的爹他被阎王杖毙的把吊悬，弟子娘疯癫投湖自尽，命丧神坛撇下我无人怜，地主的心肠狠对穷人更凶残，人死债不烂负债要自还，逼我做长工人然给他使船，当牛当马的把活干，收了这个亲官也收了这个冤，挨打挨骂听使唤，吃不饱来穿不暖，受尽了饥寒整整第二十年。没想到一身疲累清了天，解放后穷人抬头，地主被推翻，分了房子分了地，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干家得保暖哪，干活心喜欢，不想着平地起波澜，做了亏心事六神全不安，半夜里做梦妻儿不敢言，得了一场重伤寒，我险些丧狂喘，何苏季来探病 不敢把实话谈，趁瘸子的手段狠呐、啊，人快急又狗脸。他们是一把张大权，小陈庄上一手遮天，今晚逼我到湖岸，陈完了道中会吊船，我若一差把坏事干，犯罪一定坐牢监，我若不从他们的冤，这个瘸腿的阎王不容宽，前有罪后有险，真是进退两为难，千不愿来万不冤，只愿我贪小便宜受牵连，坑了公社害了自己，落得居家不团，愿对不起素芳姑娘把米送，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心田，对不起你，对不起天，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我陈家拜拜终成庄稼汉，为什么我陈有才变了一副黑心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那么我今天呢，大家看得出来，我们换了一位年轻的琴师，我也是有意识的把我们年轻人推荐给大家。他叫王志强，是我们白派团的主要的琴师，也是王大力老师的学生。现在我再给大家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和我一起唱，就是秦腔联的选段《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非常精彩的还在后面， 谢谢魏荣元老师的弟子李维全老师的演唱， 谢谢 观众朋友这么盛情， 谢谢， 再唱一段， 谢谢，再给大家唱一段下面的念状，大家听听我的咬字怎么样，考一下试，谢谢。驸马，驸马公近前看端详，上起着秦香莲三十二岁，壮高当朝驸马郎，欺君王苗 小皇上后宫男儿招东床的杀妻迷死良心丧逼死了寒气丧无常壮志压在我的大堂上。谢谢谢谢谢谢，下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我就不在这里耽误大家时间了。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我们中国评剧院已经退休多年的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小白玉霜的妹妹小玉霜，为大家演唱，有请小玉霜。看到小玉霜老师，我想起了一个词儿，如果说对了大家给我鼓一下掌，是不是鹤发童颜呢？上次我说错了一个那什么，我跟观众说，我说你看我们小玉霜老师特别热情，今年已经都快八十了，小玉霜老师下来跟我说谁快八十了，我们才七十多。 真的，他真这么说。 这得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老艺术家一个一个真是心情舒畅，身体健康，精神矍铄。那么您今天给大家演唱的第一支曲目是 建皇姑吧，试试吧， 秦香莲选段建皇姑。小玉霜老师为大家的演唱， 真是底气十足，老当益壮。您下面给大家演唱的一段是 《小酸枣》， 金沙江畔选段《小酸枣》，乐队伴奏开始。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艺术家李维全老师。对，他过门。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我们主持人，我们艺术家关心我，问我一个盘俩盘，我就一个盘，我十六段都在一个盘里头，大家别着急，我今儿唱完下回还唱。 好吧，刚才这段对吧？对，好，对不起，请再来一遍。 对不起啊，音响师。 来。谢谢对我的厚爱，好像还得来一段似的。 我知道，因为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大家想我，我也想大家，特别想。所以说我下一个为大家演唱啊，也是我自己重新创作的评剧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您也凑合着听，给我提点意见。下一段就是祝愿福到您家门，再大点声音。谢谢艺术家。 好，谢谢谢谢。 谢谢您。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我们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现在我们就要给大家公布这个名次。首先，让我们请上中国评剧院副院长刘同先生和北京群众艺术馆研究员馆员贾乃鼎先生上台为大家颁奖。好，现在我就来宣布今天得分的情况。 首先是一号选手王培，他演唱的《小桥送线》，他的得分是9.53分，请王培上场领奖。 四号选手杨春明演唱的曲目是《无双传》中的《曲江池》，最后得分9.61分。 下面是五号选手张其英，他演唱的选段是《乾坤带》，春色满园，得分是9.63分。 十号选手孙国辉演唱的曲目是《金沙江畔》中的《小酸枣》，最后得分9.65分。 好，下面是14号选手，他的名字是徐月英，他演唱的是《秦香莲》选段《见皇姑》，他的得分是9.66分，有请徐月英。 7号选手冯志勤演唱的曲目是《祥林嫂》中的《我一见未赖子》，最后得分9.67分。 6号选手田翔演唱的是刘桥选段《采桑叶》，得分是9.67分。 2号选手张建立演唱的曲目是《好一匹四脚踏雪枣红马》，最后得分9.68分。 8号选手李宝燕演唱的是《杨三姐告状尊厅长》，得分是9.70分。 3号选手王金霞演唱的曲目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牢房内》，最后得分9.71分。 下面是15号选手郑国英，他演唱的是杜十娘选段《闻听此言》，得分是9.72分，有请郑国英。 9号选手刘淑香演唱的曲目是《花为媒》中的《好一个俊俏的女子》，最后得分9.74分。 11号选手张金英演唱《小女婿鸟入林》，得分是9.77分，有请张金英。 13号选手王宝明演唱的曲目是《高山下花环》中的选段《我是母亲不孝子》，最后得分9.78分。 下面是本场得最高分的12号选手何清，《杨三姐告状》一见哥哥，得分9.82分。想跟大家说的是，今天我们全年的复赛已经就到此结束了，11月份是半决赛，欢迎大家前来参与。 听众朋友，由中国评剧院、北京群众艺术馆和北京文艺广播联合举办的评剧之友大赛第7场复赛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朱冬韵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师承袁雪芬袁派，擅长扮演青衣闺门旦。朱冬韵的演唱俏丽委婉，音色甜润，是一位优秀的越剧原派传人。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朱冬韵演唱的越剧，先请听她演唱的《西厢记·愁韵》。 赖婚。 琴心。 玉儿啊玉儿，你有罪做什么啊？长亭空冰儿咋用？不想见 此时暮下啊，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